车灾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电、纵油、换胎和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4001244567。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三里屯周边是车多，车流量比较集中的路段，像工体北路东西的双方向，还有新东路的北向南、工体东路的南向北、春秀路的南北双方向、幸福村中路的南北双方向、南三里屯路的南北双方向，还有白家庄路的东向西方向，以上路段是车多车行缓慢的路段，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 假如给我3天生命，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 吃喝玩乐全程护航， 缠绵惊险但说无妨， 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17:0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下班路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维。 最近提醒各位朋友一定要注意身体啊，千万不要像我似的这又有点是吧，上火攻心了，攻嗓子了。 是前面那条广告是你插的是吧？ 不是，听着特像是吧。我一到开学身体就不好，从小落下来的老毛病。 那一到期末考试的时候身体你也不好呗。 啊，那当然了。一般你看寒假的之前，我一定得生场大病。这个开学之前也得生场大，尤其是9月1号，今天没病在正日子上。我一看周六日还行，先缓一缓，一到周一哎呀不行了。 对呀，开始正常上学了。 是，这身体反应特别严重。就从小就没正常上过学，看来是啊。 来来来，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来吧来吧，先来我们的错错啊，十全十美的导演赵雪莲，赵错错，赵导，欢迎赵导。 大家好。 啊，还有一位呢是北京社科院满学所的博士后，会玩这本书的作者杨元，杨老师，欢迎杨老师。 哎，大家好，我是杨元。 欢迎二位啊。咱们今天还按咱们上周一那话题接着寻六号线。咱们在寻六号线之前，两位都做准备了吧？六号 做 好，特别好。在寻六号线之前，咱们先打一隔断，因为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送了好多的好礼物。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认真收听。第一个礼物呢，其实是为大家预送的关于小长假，比如说像8月1511呀，这段时间大家如果有出行的准备，可以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今天还是关键词青岛两个字，大家不光可以看到青岛我们的上集，还能看到下集，下集全是吃。全是吃。 是带大家去青岛吃吗？ 撒啤酒吃嘎了， 还是说自己去？ 攻略。 攻略。 哎，真的就是青岛，就是那边有一些小门店，特别好吃。包括说其中有一家门店公号里都有，有一家门店就是都有主打的，其中有一家是专门做那个方便面的。 哎呀，这个我喜欢。 就人家那方便面，因为都是烧烤摊嘛，都是烤海鲜啊，喝啤酒啊，这种去那儿的人都吃。哎，老板，方便面。 方便面， 嗯， 好吃不贵，桌桌都点。 哦，这个方便面还有这么大号召力？ 那当然了。那天我都专门在头条里搜了一下，关于方便面的家庭豪华做版。 啊、 嗯、 啊、 哦，我看了一下，我也学了一下，还是不错的，真的。 就是特别不方便 过够了，真的是。没有没有，有这个情节，是有这个情节。 那个有一个五星级酒店的那个。大厨教了我一个方便面的方法、 哦、 就你煮完了以后拿那个风扇吹，真的特别不方便，然后那个吹干了以后但别太硬了，就把水吹得差不多、哦、然后呢拿那个紫菜就是卷一下、 嗯、 中间卷上你喜欢吃的各种菜，就把它当米饭用，然后自己在家做寿司或者做包菜、 哦、 哎可好吃了。 好好好、嗯、哪天咱俩 PK 一下做方便面， 我会至少15种。 我 好，我败了。好，这个啊，关键词青岛啊，这个是一个大理、 嗯、 图文并茂非常好、嗯、另外一个大理，哦，这个就厉害了，就是马上在11前后大家都要开吃的，来博士， 嗯嗯， 什么？ 我这是螃蟹还是月饼？ 螃蟹， 螃蟹啊！ 这俩， 这一块都有 、 哦。 今天是螃蟹， 是、 啊、 今天是螃蟹。 对 对 对， 大家一定要收听。 我也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啊， 这秋风也起来了 啊， 今天风多大呀 啊， 这蟹脚也痒痒了。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如约而至，每年的中秋答谢客户啊，孝敬长辈啊，您都可以首选金世尊大闸蟹。市面上的大闸蟹品种特别多，但说起这个金世尊品牌的阳澄湖大闸蟹，可以说是10年的老品牌了，而且呢专注高端大闸蟹市场，全国有50多家直营门店，北京也有官方的专卖，全程由2小时送货上门，礼卡也是在火热销售当中的。中秋礼金世尊，预订电话52886111，52886111。 嗯， 我想问一下，这个金世尊这个大闸蟹什么时候能来呢？ 你别多问，第二节再听。 都说了2小时送货上门。 嗯， 哦， 第二节我们就要说关于我们这个节目的奖品题。 哎，对 啊、哦， 大家一定要认真听， 慢慢来，慢慢来。 所以我们今天真的奖品满满。嗯、 哎 哎， 对对对，而且今天内容也是特别的丰厚。 嗯， 因为咱们上周一的时候就沿着6号线， 嗯 啊，一直找寻好吃的。而且呢没有来到高潮，就是 不是刚过一高峰点马上要下进入下一个高峰点， 对对，下一个这个高峰点真的是蛮厉害的，可能我们今天这2小时就得在这儿停着了。 嗯， 真的啊， 是 真的，你要是细腻的搜，可能不光这地儿，俩地儿啊， 我做的准备都是就是好的当中再摘好的， 哎呦， 是吧， 好家伙， 因为这个地儿确实这一片确实 是 这样。 嗯嗯，那来吧，开门见山、 嗯、 咱们就先从第一个地儿说吧。 啊，那因为上次咱们其实说的是那个十二海南锣鼓巷那儿。 对对 对 对 吧，因为下一站就是东四了。东四咱们前些日子刚说过， 是 因为它跟五号线它不是交界吗？ 是，没关系啊，错错可以在东四有补充。 哦， 如果没有补充，咱们 就可以跳站。我还是想那个上周我就有说漏的北海北。 啊， 北海北，我觉得那个皇家冰窖小院儿还可以推荐一下、 啊， 它的环境特别有特色， 嗯， 真的是坐在一个清朝的冰窖里面去吃饭。然后呢，它的冰窖面积大概400平方米，它冰上有一个后门，当然也打不开。打开的时候就是北海的好古剑，说当年清朝就跟那儿取冰，拿那个冰剑取冰。然后他们家那个，我印象最深的是冻红果。冬天我特别喜欢去他们家，因为他们家有那个烤白薯，一进门地上生了一堆篝火，然后架的那个铜架子上面烤大白薯，我觉得特别特别暖和感觉。 嗯， 嗯，那个这个地方呢也算离六号线还行，从那个哪儿那个公检胡同穿过去就是。 嗯， 嗯，北海北， 对，北海北上周给说漏了，我觉得咱们那个地铁有点快， 没说漏， 嗯， 那就是你没想起来， 没想起来。然后还有一个，咱们上周就是也提到了，就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博士，就咱那个仿膳， 嗯， 咱们那个仿膳那个不是去年新搬了，就搬离了原来那个地儿，搬到一个新地儿， 前年 哈、啊，就搬了，就是他搬了以后我还没去过，搬之前去的，然后 对前年搬的， 对，然后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家那个肉沫烧饼。 嗯 嗯，我觉得那个还有小窝头都是我特别爱吃的。 对， 我还想问博士，就这个仿膳那个肉沫烧饼， 嗯、 就是以前宫廷吃的那个， 对，就是过去他那小厨房， 就叫这个 慈禧的那个，慈禧的不叫圆梦烧饼，圆梦烧饼是现在的名字， 嗯， 就是肉沫小烧饼， 就特别直给，就是肉沫烧饼。 那过去那菜都是挺直给的、 嗯、 啊，而且我觉得什么。原来我说过那个张东官，就是不是苏州御厨、 嗯、 然后给皇上做的饭都是什么春笋炒鸡，什么九炖东坡块，没有像现在这种名字， 花哨的名字， 花哨的名字都是不同样的宴席，比如说太后的生日万寿节、 嗯、 皇上生日万寿节，你有一个菜名，还有再给他起一个雅称，都是要并列记载的。 嗯， 哦，我还以为就是这个是给我们普通老百姓看的，然后怕我们听不懂，然后改一个肉末。 不是 ， 好了，来吧，博士先开始吧。 啊，那我先说一个朝阳门的吧。 嗯， 啊，朝阳门的那个巴奴毛肚火锅， 它在朝阳门桥什么地儿？ 就是悠唐那块 儿。哦，在悠唐 啊？对对对，悠唐、 啊、就是相当于在路南 路南啊，明明吃过。 我在原籍吃过， 啊、 北京的还没吃过 啊。北京对，今年刚开的， 对 啊，今年六月份开的吧？ 对 啊，我记得是我居然是在俄罗斯吃的。 你不是在那儿吃的料？ 我在那儿吃的料， 嗯， 因为刚开业的时候呢，就没赶上他去他那儿吃。那据说特别人特别多， 嗯、 特别火， 是 不舍得那个光阴啊， 嗯、 去排那个队、 嗯。 但是我在俄罗斯确实吃过他们家那料，就是有一个算是河南籍的一个美食达人，我们一块儿去俄罗斯的时候，说想家乡的味儿了，他就拿那个火锅料， 嗯， 自己在酒店里自己做个火锅面呀、啊、什么的。啊， 是拿酒店的煮开水的那个锅？ 不是，那这俄罗斯酒店没有煮开水的。 哦，那怎么解决？ 他自己带的锅， 自己带的锅 ，然后自己带的 方便面， 方便面，让维哥带沟里了，那个挂面， 哦，切面， 对对，然后那个什么。自己拿那就是放一点那个火锅底料，然后煮那个火，哎呦，真香，确实是好。然后这个，他说他们那个料确实是反复炒制的，不是说那种一些粗制滥造的加工厂加工出来的。 我不是说嘛， 嗯， 就是。人家饭馆火一定是有原因的， 对 对 对, 对 吧？你不可能说、 啊、 我天哪，他们家做的这么难吃，还天天晚上排队， 嗯， 那不可能。 对对、嗯，然后呢？后来有一次有机会在这个火锅店，俄罗斯的火锅店吃火锅，然后跟店家上用我们的火锅底料， 哦 啊，然后两桌人，明显他们那桌就不行，啊，就明显他们那桌就不行。 那他们那肯定是番茄底料吧？ 没有，就是都是普通的那个、重庆火锅底料、 哦、 啊，但是明显他们那锅就那桌老过了学嘛， 你们完胜 啊，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从底料来说应该是。没有问题， 好， 嗯，有比较。 巴奴火锅， 巴奴啊、 嗯，对， 嗯， 就是开哪儿火 是， 然后最开始火的时候就是在郑州火起来的， 嗯， 哇，每家店都排队排到让你崩溃，就那种感觉，就是大家去簋街看湖大啊，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湖大在郑州的感觉、 哦， 然后我们去在郑州吃过一次。也是排了好长好长好长好长时间的队之后，其实对他的整个的感觉已经没有预期的那么高了。 嗯， 但是吃起来确实还不错，人家服务也好。 对对、 嗯，海底捞的那个服务，但是呢，人家有爆款，人家的那个毛肚是人家爆款， 嗯、 真好吃，嗯、真新鲜。 我就看你的表情，真好吃。 哎，真的是真好吃，人家毛肚确实也好。我记得是好像我原来看过采访他的一个文章吧，就是说他怎么去处理这个毛肚、 嗯、 当时研究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嗯、 包括他处理成这么大块的毛肚也是有讲究的、 嗯、 然后要涮多长时间，什么七上八下什么的、 嗯、 他们家的毛肚打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七上八下、 嗯、 也可以久煮不烂，但是我久煮了一下确实没有七上八下好吃了、 啊 哎、 肯定不会烂，它就是猴皮筋嚼不动， 对对对、 嗯、 但是也不至于嚼不动，不知道是加了什么东西，有的人说加不好的东西，但是他们家肯定不是加了不好的东西， 他们家犯不上， 对，因为你吃不出来别的味儿，就是吃的那个鲜鲜的那个味道， 嗯， 而且其他的也有一些他们家的爆款菜品，我有点忘了是什么了，反正最后啊，在正我不知道北京这店有没有啊，也有那个现拉的那个烩面 啊， 哎呦，他们家烩面也不错 啊， 放在那辣锅里还挺给力的，不知道北京咱们这个店里边有没有烩面，如果有的话您可以去那儿要两片烩面尝一尝，我估计应该会有啊， 嗯， 也挺不错的， 嗯 啊， 风霜说，问一下博士，朝阳门跟车公庄两个鸿宾楼您推荐哪个呢？因为他要带家里老人去。 家里老人去，那看他第一，首先看他离哪个近，第二呢，朝阳门那边可能略好停车，他周围有很多商圈，你把车停在哪儿，可能都有地下停车位，还有呢，这个朝阳门那家鸿宾楼偏现代一点， 对， 偏现代风格。一会儿我还会说到鸿宾楼，他要不然现在就说吧。 好，开始。 你像他那个鸿宾楼的。西边鸿宾楼的一些菜品它不是百分之百全一样的， 偏传统， 西边是偏传统的，东边呢是大概有60%是完全一样的，而且呢一些经典的菜，比如说这个红烧牛尾，那么是两边一致的，而且呢我看过他们后厨的那个大锅，每天就是煮两样东西，一个牛尾一个蹄筋，炖得烂烂的那种，我也尝了，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西边那个鸿宾楼呢可能传统的高端菜会多一点，东边这个呢可能时尚菜会多一点，还有呢就是东边鸿宾楼装修风格会跟这个西边不太一样，装修风格会偏时尚一点， 时尚一点 啊，而且你想他那个整个，我觉得进那个老鸿宾楼那感觉，除了绿和红，基本是这是主色调。我到那个新鸿宾楼，感觉是蓝色是主色调，那整个感官视觉也不太一样，还有呢，就是东边鸿宾楼有一个窜千里风。他做不了全羊大席，只有这么一个，就是全羊席里的这么一个菜，一个汤，他是单独拿出来做的，那你要说想吃全羊席，那还得西边这个， 对， 如果带老人呢，我觉得 还是西边的， 西边更合适一点， 对对对， 但是西边有一个问题，你看这个闹吵，这个是一个比较这个传统餐厅的一个感觉， 您可以订 个 包间， 这个、 相对好一点， 西边包间也多， 对， 差不多就是这么一个。 而且就是，如果老家是第一次去的话，有好多可以说的， 啊， 比如说他那匾， 他还有郭沫若的先生的这个题字， 就说这就是老东西，没换过。我说这不是弄的那个一个赝品或者什么的替啊，没有，这就是老东西。 对对对， 包括里边有好多的那些过去的 名人字画 啊什么的，名人字画什么的都是， 包括他那两个宝贝，什么鱼唇什么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 好。朝阳门还有哪儿？ 多了，那你这我再说一个圣伯殿。 圣伯殿， 圣伯殿那个， 这也算呀？ 不，因为我就特别爱吃他们家炸猪排，别的地儿都不如他们家。 可以远方的握一握手， 啊、 确实 是。 是 因为我小时候啊，真的，我觉得炸猪排是西餐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东西。炸猪排配沙司，那时候还不叫沙司，反正就配什么东西啊？对，蘸辣酱油。蘸辣酱油是特别。西餐标配，而且还是特别洋气的上海式西餐，那个标配。然后就所以对炸猪排就一直有一种执念，就觉得特别高级的东西。那后来逐渐这东西就不新鲜了。那么但是还是爱吃炸猪排。那我觉得圣伯殿那个炸猪排是我最喜欢的，所以我其他东西我觉得没有那么好，没那么突出。但是炸猪排我是特别觉得值得推荐的。 小熊店他们什么火呀？ 小熊店， 对啊，圣博都有店了，小熊店， 这个 烤 小熊店，小熊店也差不多，他们家差不多是那个，他们家是那个什么什么好 哦， 小 酥 肉，哎，对，也是炸猪里脊，对吧？ 哎，真的，照这个标准来，什么圣博店啊，小熊店，以后还得有一个小胖店。 哥，你不知道有一李佳佳串串香吗？ 哎，可能 可有名了。 好吧， 是啊，那个圣博殿确实不错。 原来那个社长自己也推荐过 啊， 好有股份， 性价比比较好， 对， 是吧？哎，那我也就茬推荐一个啊，既然说到肉了， 哎，得在朝阳门啊， 就是朝阳门， 好， 宁味夏雨，丰联广场， 是那个宁夏的那个 对 是吧？羊肉之类的， 应该是宁夏一个挺有名的一个做美食的，也是媒体人嘛，或者 KOL 什么的，他们在这儿开的，我因为我有亲戚在宁夏，他来这边协和医院学习的时候，我就说我带你去吃一个好馆子吧，也是吃你们宁夏饭的。我说哪儿啊？

对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一起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全红月全工，为我们介绍一下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全工您好。 哎，你好。 您好，今天的北京的天是真好啊。 嗯。 但是要感谢这一阵大风啊，不知道明天的天气或者今天晚上的天气，这风还是依旧在的吗？ 应该说今天一夜这个北风啊不会停止，但是呢入夜之后就会逐渐的减小了。那么明天早晨啊上班上学的时候呢，城近郊区的气温呢、啊、在20到22度，这个小北风刮着感觉还有点凉意。 还真是。 那么在这个郊区呢，那就是凉意十足，因为它气温会更低一些。那么整个来看，明天白天天高云淡啊，这个风力会有所减小，一般也就是23-4级，最高气温呢还在31度上下。应该说明天的天气呢更适合大家安排一些外出活动了，是这么一情况。 嗯，好的。那像北京周边或者说其他的旅游城市需要我们去关注的天气情况有吗？ 应该重点的还是咱们就是北京周边啊，这个华北地区这个天气在未来这一段时间天气都不错，就是5号夜间开始从山西啊一直到河北啊包括北京啊会刮起啊4到5级的偏北风，包括6号的白天这个北京的风力都比较大。那么后期呢到双休日的时候呢，整个华北地区的气温会有所下降，比如北京呢这个双休日白天最高气温呢预计在26到27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啊要降到15到16度了。这个可以说尤其是在山区啊，这一早一晚啊要准备穿上长袖衣服了。那么对于这个全国其他地方呢，重点要关注就是后天啊，在陕西和甘肃的南部啊也有这个大雨的天气，包括处于秦岭南部的四川有强降雨。那么前期这些地方呢雨水是比较强的，所以呢前往上述地区旅游啊要注意防范地质灾害的发生。主持人。 嗯，感谢您的详细介绍，明天我们再继续关注，明天我们再继续连线。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源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保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便纵油换胎，可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17:16发来的一个管控信息，目前的东二环的北段北向南，长安街及沿线东西双方向，还有建国路四惠桥的东向西方向，建外大街的东向西方向正在进行管控措施，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还有就是蔡胡营南路的南向北车比较多，北向南的方向呢有一起事故，后车短暂排队。还有西三环的紫竹桥北向南也有一起事故，后车短暂的拥堵。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京新高速的进京方向上地桥到建亭桥车比较多，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尾沟到五元桥，出京方向四元桥到五元桥车也是比较多的，京藏高速的出京方向建祥桥区车多流量大。吃喝玩乐大搜索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哎，怎么突然没油了？ 别着急，我已经叫了救援服务，师傅离咱们只有2公里，一会儿就到。 你什么时候叫的？我怎么没看到啊？ 全靠这个神器，中国人保 APP，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出车搭电、送油换胎都靠它，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喏，现在救援车离咱只有800米了。人保直销车险，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是看心情，和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的错错。 哎呀，大家好，上一节没怎么说话，没关系，这节全是你说啊。 哎，大家好，我是杨 老 师。 哎，好，一开始啊，咱还是说一说，因为这一节我们要有奖品送给大家了，是什么呢？我先介绍一下啊，秋风起，蟹脚痒。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如约而至，每年中秋答谢客户孝敬长辈，首选金世尊大闸蟹。市面上的大闸蟹品牌太多了，说起这个金世尊牌的阳澄湖大闸蟹可是10年的老品牌，专注高端大闸蟹市场，全国50多家直营门店，北京也有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礼卡也在火热销售中。中秋礼金世尊，预订电话52886111 52886111。那奖品也来了啊，本节目的奖品是由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提供的，价值488元的金世尊大闸蟹礼卡一份。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电话52886111 52886111。 就看谁能得着了啊。 是的啊。488不是几只啊。 是。除了大家发关键词青岛，可以看到我们推送的文章。 对。 当然还得发大闸蟹了。 哎，大闸蟹加上您的准确的手机号啊，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就好了。 是的。每天都送。 每天都送。 哎，你们俩把手机放下。干什么呢啊。 继续6号线找美食啊。 是。朝阳门。 对对对，朝阳门。嗯，大家可以人家说了，丰年那家是好吃啊，羊肉特别不错，羊杂碎里边有那面肺子啊，还有烫面的小油香和他们专用的辣椒蘸料。 嗯 啊，他那小油香做的还真挺还行吧。 挺好的，其实挺好的。 因为他们家的小油香啊，没有我姨姨做的好。我爷爷从小就做小油香，不是从我小时候就开始做油香，所以呢，他们我们家做的那个油香大一点，他们家那个更小一点，啊，吃起来更像是甜品。 这个油香这东西原来不是市面上能随便能吃得着的， 对， 它不是为了卖的，都是家里做的， 对， 对吧？ 就是 要不然送什么， 祭祖的时候会用， 送什么， 对， 都是啊，这关系好， 一般都是送，对。 所以这个能，特别是这个非清真的，能吃到这个东西是挺不容易的， 是的，是的， 我觉得。其实跟油饼是挺像的， 哎， 但是不太一样， 都不一样， 所以 不一样。 这个风味我觉得应该是尝一尝的， 对， 包括边上有那个燕兰楼， 哦， 也有炸油像炸馓子什么的， 哦， 我觉得都是可以尝一尝这种西北的这种风情， 嗯， 不是因为平常不是那么容易，你说到那儿人就能卖，你人不卖， 嗯， 对吧？ 哎呦，吃馓子都是好几个月前的事了 啊， 那是端午节啊。 哦，那也没有，我是好几个月之前去逛、去逛超市，好像是、看人家那散的不错、人还让尝，我一尝还不错哎，也没有那么油，我就买了一半回去，还没有买特别多，坐在那儿就不停的吃， 对， 对， 就跟嗑瓜子儿似的， 不停的吃。我当时好像在看一美剧，从头看到尾，从头吃到尾，吃到第六集还是第五集的时候就没了， 没了。 然后就 你这这个散的原来过去叫什么？ 叫 韩剧，你看吃着韩剧看美剧是吧？ 还真是， 真的叫韩剧。 对，端午节 是那个寒冷的寒 啊，不是不是什么端午节，清明节。 清明节是的，寒冷的寒， 它也算寒食里边。 对 对，没错。 你吃着韩剧看美剧，还是挺不错的。 对， 就跟那天我看了一视频，然后我一朋友发的，他们家养了一个那个。就是类似于是个小仓鼠 啊、 但是长得特肥特大、 就是个胖仓鼠， 硕鼠， 哎，对，大概、反正得有这么大个吧， 那不是仓鼠、 然后对，反正他说是仓鼠、反正我看着就像大个的耗子、但是人毛特长、然后他特别有意思，专门拍一视频，就是拿这么大一小盒、那盒铺了一半瓜子 啊、 然后把那鼠都放那里头了、拍十分钟 啊！ 哇，见证奇迹的时刻就来了，真的。 他是会嗑完把那个瓤都吐出来给他。 嗯，然后就看那嘴越来越大， 啊，对对对， 他藏着 呢。 天 哪，谁能？ 都是瓜子皮，你想，半星最后都是瓜子皮，两边 火， 哇，就立马变成一胖头鱼了， 是是是 真好玩。他就一直放，哎，真有意思。哎，你们俩最好也拿手机发一下吧，现在竞争不是很激烈啊。 好好好， 现在才几十位朋友发大闸蟹加上自己的电话。哎，真的，我觉得你们俩命中几率也很大。 哎，就发就发那个 大闸蟹， 大闸蟹 仨字儿加你们的联系电话。 行， 我先是以为一说这事儿，瞬间就超过100人呢。 用写名字吗？ 哎，不用了不用了，不一定是你，你别那么认真。 我发了。 好。 已经感谢您的留言，每天17点至19点，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好了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 他跟我说了不见不散，就大闸蟹跟我不见不散了。 啊，真的？ 我估计是吧。 咱们哪天吃？ 也跟我说了。 哎，朝阳门那地儿，就是原来啊，我老吃的就两家 啊， 一家呢，我老跟武军一块去吃，就那时候晚上干完活比较晚了，就那地儿还开，就在朝阳公园桥，就丰联那边上，不是那叫什么大厦，是叫汉威，不是叫汉威大厦，不不不，就在隔壁那个大厦， 中间还有一个 那个大厦的底上是一金湖茶餐厅， 哦，对对对， 老去那儿吃， 哦，那都好早了， 是是是，然后另外一家。反正最近去吃，哇，就老排位子，就正好是在桥的西北角，那儿一民方。 哦， 啊，天哪，那生意火的哟， 是是， 哎，特别好，就这两家老去吃。 嗯，那个现在又开一个老店那边 啊，真的吗？ 啊，那个满福楼 啊，但是满福楼在蓝岛了 啊，对，那 在蓝岛的顶层， 得算那个。这咱们这得算东大桥了是吧？ 对呀、那是朝阳门。 咱不是说朝阳门吗？应该那个地方是百脑汇对过那块儿，那东岳庙。 哎，对， 东岳庙，东岳庙对过， 哎， 对， 来吧，该你了，这姐。 我老和博士那个站差着两站，他刚才说开了一个新店是吧？你刚才说看，我想推一个老店。这个店其实你严格说不在六号线，那六号线也能到，但我觉得它太值得推荐了。 你怎么老跑偏呢？ 我太想说这个店了。 行行行， 那个叫多味居，我上礼拜实在是没想起来，我上礼拜下了直播我就想起来了。就这个，我和那个故宫里面一个老师，他是碑帖馆的一个秦老师，我们俩聚会老在这儿。然后因为边上不是文物局嘛，然后那个在中剪子巷叫多味居，一个不大的小店，然后是一个那个云南人娶了一个北京大姐，都开了得有30年了。你想那一盘菜，秦老师说从一盘5块钱吃到现在28块钱，然后接近几年我们聚会老跟那儿。然后他们家，我们上周刚去吃的，然后他们家有那个自酿的米酒，就是我喝过的最有迷惑性的米酒。我以为没有度数， 没有度数吗？ 其实有，呀，真的就特别好喝。还有他家那个玫瑰露，我以为是饮料呢，其实是酒，还给我儿子喝的。然后喝了两口，儿子就醉了，然后就开始睡觉，拼个椅子睡觉。然后他们家的那个有一个拌豆腐丝，它不是普通的豆腐丝，它那个豆腐丝里面感觉有层似的，那个凉拌豆腐丝真的是桌桌都点。就是你没看一个小店啊，就你我们大概约的7点钟去，就几乎没座了。那秦老师都翘了一会儿班去占了一座， 就是特别红火的一个店，然后去吃饭的也都是周围的老街坊。你想一个在一个府学胡同中简的巷开了一个云南菜馆，开了得有30年。 哇、那还真是不错。 黑三剁，但是你要跟他说，不要，再给嘱咐他，你要拿那个别拿尖椒炒，拿那个柿子椒炒，那个、黑三剁、就拌米饭，大人小孩都能吃，特别下饭。 我最爱吃的是黑三剁炒饭。 哎，他我没点黑三剁炒饭，我喜欢他们家有这个菜、但是我喜欢要一碗白米饭，让他单炒一个黑三剁，然后拿来拌米饭吃。 哎、 嗯、 也可以 吃。 他是按盖饭走的，真是 真是亲妈，自己儿子都醉了，还在那点着，看怎么办更好吃。哎呦， 他是诚心，就为了世界安静， 他就是为了把他儿子灌醉，琢磨这件事儿嘛。 但是那个喝起来好甜，好甜啊！我儿子也以为是。是甜水呢， 就这种鹿酒都 是 具有欺骗性， 是 的， 是 的，是的。 哎呀，我觉得这个店就是特别值得一试。 好，这是一个，来继续。 嗯，然后呢，刚才就说到朝阳门了，是吧？嗯。然后我说朝阳门有一个吃那个拉面的馆子，但是他这个馆子比较奇怪，他是吃素拉面的，然后家里的烤串特别好吃。他是拿猴头菇穿的，但如果不告诉你的话， 都是素的是吧？ 对，全是素的 啊。 但如果不告诉你的话，你就会特别心里打鼓。哎，这不是一个素食馆子吗？怎么 会 有羊肉串？ 这为什么会心里打鼓呢？ 就是你会觉得，哎，这不是一个素食馆子，为什么会有羊肉串呢？是不是上错了那感觉？但其实它是猴头菇做的，然后做的特别逼真，不管是吃感还是口感，它特别那个。如果又馋这个烧烤这一口又怕长胖的人，我觉得可以吃这个，就特别的能过瘾。 明白。嗯。 而且超便宜，他家一碗大拉面才20块钱、就我这饭量都能吃饱，我觉得一般的人都可以吃饱。 错错，你真的是受骗了，你知道吗？凡是素食做的倍儿好吃的啊，一定有油啊，比那个 肉的 要大的多的多。 但我觉得我这么多年还行。 就是。你明白吧，只重外表。 哎 哎，就类似于说，哇，这小伙子长得太帅了，你跟他说这孩子心坏着呢，不管。 管管、 哦、 我们追求那个心里也得美、 哦、 然后外头也得美、 哎、那就好了，那就好。 然后刚才我们听你们推荐了一个那个就是火锅店，然后有一个漏网之鱼、也是在那个那附近、然后呢是北京内蒙宾馆，就我因为内蒙宾馆不是有一家吗、 对， 但那块龙福医院边上有一家、然后他们家叫金缕园火锅，就是性价比特别高的吃那个涮羊肉的地儿，他那羊肉是什么就什么什么什么哪个齐来的，反正也是因为那是一个类似驻京办的一地儿、然后那个羊肉牛羊都特别好，而且性价比也特别高。 你家人错错特好。错错实际上属于收尾的。咱们都到了朝阳门了。 对对对对。 他又回龙福寺了。 主要是我觉得上礼拜好像就一下直播，想哎呦这店怎么忘了推了，那店怎么忘了，说记性不好老了。 是没关系。 真的是 没关系。没，就至少有一点特别好、就是很多听众也都表扬错错了、就是错错说的跟博士说的是两个方向的。 对 对对 对。 我是特接地气的那 种。都是小店。 对。 但是这些小店吧，你想时间久。 嗯。 那就证明它一定是好吃， 对， 是的。 然后再其次便宜， 对， 多好，物美价廉， 没事，不赶趟也没事啊。下周的节目周一啊，错错就回到朝阳门，开始说朝阳门有什么好的了。 没有没有，哎，朝阳门有一个吃广西菜的小馆子，也是个小苍蝇馆子，但是很干净啊，不是真有苍蝇， 是就在一层嘛， 啊，地下一层，当贵人家，啊，我觉得他们家真的，真的挺好， 带你去啊。 我跟你说特别奇怪，他是个广西人，但是在北京的广县都是我带他去吃的、那些老板都是先认识我，然后我才跟他说我有一个闺蜜是广西人，然后我们再一起去吃，特别神奇。 好 好，那这样咱先进头广告， 好， 也给错错一些时间能够追上我们，好吧。现在目前在一家这个也算是朝阳门的小店，叫什么来着？ 丹桂人家。 丹桂人家，也可以推荐一下他们家有什么好吃的呀，好不好？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我们已经被好多大闸蟹和手机号包围了。 是，瞬间有几百条。 是是是啊，但是他不用发了，我觉得肯定能选出来一个。 我现在觉得我已经没戏了。 是说只选一个吗？ 每天一份儿。 啊，每天一份， 但是我们会持续一段时间的， 对对对， 每天都有。 那我们每天都发， 是的，是的，是的啊。 这个来，刚刚咱们说到了那个广西小店， 嗯，丹桂人家， 丹桂人家， 我觉得啤酒鸭，像你们就是男生，哎，其实女生也爱吃啤酒鸭呀。然后我喜欢吃粉儿， 螺蛳粉， 哎呀，螺蛳粉，还有酸笋炒那个那叫什么那个魔芋啊、嗯，酸笋炒的牛肉啊，都挺好吃的。 这都是很广西的招牌菜。 对对对对对，嗯、那个酸笋特别奇怪，我原来那个大家都以为一个北方人没有吃不惯，然后我还特别吃得惯，嗯，那个酸笋，嗯嗯，尤其它拿炒菜特别香，但是千万不要打包。你只要打包回去放到冰箱里、 啊、 冰箱里那一个月都是那个味儿。 是是是，嗯，牛燕君应该是，他说刚打开手机就听见有黑三多，嗯，不错，叫什么名？ 叫多味居。 多味居， 嗯， 已经有30来年了是吧？ 对， 老店了， 特别就是特别不大的一个馆子，但也不是特别小，里面有得7、8张桌子。 哇、哦，那么大呢？嗯、 哦，对对对对， 反正早了去晚了去都没地儿。 6点半去是肯定有地儿的。 哦，嗯、好的好的，嗯。另外，我们也要谢谢宁，他说，之前是发的大闸蟹和电话啊，然后后面说6号线五路居站那儿，应该说那个叫月露香江和三姐家常菜。周边工作和居住的人都是会知道的。 哦，嗯，好，感谢您啊。嗯、来，咱们朝阳门收个尾吧。 然后我再收个尾。 得嘞、 啊，我的这个，那我就不说那些这连锁的 家喻户晓的就不说 了、啊。我再说一个，这个原来确实盛博推荐过的地方，常州宾馆餐厅。 哦、 他常州人，他原来在节目里就推荐过这个地方，我觉得是信得过的。 是， 对吧？ 那是我们、啊、都是他带我们去吃的， 是吧？ 是 啊。嗯嗯， 带着我呀，小 盛博店，他虽然他没推荐过吧，但是呢，这常州宾馆餐厅确实 那是他更家乡菜了。 对对对， 嗯， 没了 啊，我就 收尾了， 先收到这儿呗、 哦。那个就是在一层 哦，嗯，收的好突然。那我们接着往下走， 好、 哦，下一站东大桥， 东大桥， 对， 嗯、 东大满福楼。 满福楼， 满福楼因为搬过去了嘛、 啊、 所以他就开到蓝岛大厦顶层。 嗯， 就如果你要是在白天的话可能不太明显， 嗯， 晚上的话，因为我老从那儿坐地铁嘛，晚上你就看，哇、哦、就顶层那圈挂的红灯笼、 啊、 可漂亮了，然后落地窗的大 logo 满福楼。 嗯， 嗯， 生意很好。 这好像是原来北京第一个开这个小火锅先河的这个馆子，肉也一直都不错， 是的，是的， 一直都是很火的一个店啊。 嗯嗯嗯， 再说一个老店，不是老字，烧鹅仔。 哦， 啊，烧鹅仔 那儿有烧鹅仔吗？ 对对对对对， 在哪儿啊？ 就是蓝岛那边。 哦， 嗯，烧鹅仔。我记得90年代的时候，北太平庄那儿有一烧鹅仔， 可火了， 特别火。那时候觉得那是多高端的餐饮啊！ 是谁去那儿吃，脑袋都得折一纸帽。 那不知道，反正就、 啊、折一纸帽前带一鹅的那个， 反正就是 真的、 哦， 就是门口看看，是吧？ 是很贵嘛？ 那会儿特别特别 贵 啊！ 多贵啊！ 反正不便宜啊！ 我告诉你有多贵吧，就是说你就是门口看看。 哦，真的， 就类似于现在的关野街。 哦呦， 那别不一样，哥 啊！ 你他那个那时候收入比跟那个不太一样 啊。那当然，就是那个时候， 嗯， 就更显眼一点。 对， 哦， 你知道吧？ 啊、嗯，你就相当于97年98年烧鹅仔，然后2000年就顺丰，就这个 哦， 这个感觉， 那就跟新荣记似的 啊！ 哎，对 对 对 对， 对， 是 啊，就不是因为咱们现在下饭馆很常见了， 明白？ 是 现在吃烧鹅仔不算事儿了，但那个时候你出去吃饭都是个事儿的时候，然后你要吃烧鹅仔，哇、哦，那就是看看， 也是粤菜嘛。 对啊，粤菜、嗯、但是我觉得他现在这烧鹅仔做的这个方向主要就是偏重于那个烧鹅呀、啊、辣烧啊这类的东西很专、 嗯、 很精、 嗯、 所以我觉得也老牌子了也值得推荐。 嗯嗯，我先开始以为你要推荐蓝岛马路对面那 紫 光园呢。 啊，紫光园也在，紫光园也在、 嗯、 对吧、嗯、 每次过那儿我都看见好、嗯、里头人满为患， 外头 也人满为患， 他那外卖窗口特别好， 是、嗯、而且尤其是看到比如说小两口啊、 嗯、 或者从那儿下班刚嚯那大串儿，嚯，就跟那捋，我天哪，看得我这个香 啊！ 啊， 早点也好， 哦， 早点好像就他那儿有胡辣汤， 真的？ 对对，他那胡辣汤我不知道，我不好比较，我不知道跟河南跟陕西有什么区别， 嗯， 有什么？反正就他那儿是北京的老字号的胡辣汤， 哦， 啊，然后糖油饼什么的，包括外卖窗口，我觉得特别喜欢。就是他们家外卖窗口， 对对对对对， 那个你买个什么卤货呀，买个什么肉 炸那个小虾米， 啊，对对对，那都好都好。 你看人 家从那儿过就没有空手了， 这肯定空不了手。徐沈斌就说，东大桥紫光园早餐非常好， 对， 跟博士说的 豆腐脑儿什么的。 对，也有问错错的 ，Row 说了说，错错啊，上次你说公益西桥的那臭鳜鱼是叫什么来着？我今儿准备去。 哎呀，那个名字是一个安徽菜的名字，然后就在他知道新和苑那个家属那个叫什么小区吗？在从那个地铁站往就家园路往新和苑一号院走的路上的左手边。 我给你一个建议好不好？ 啊、 嗯，我先进两条广告，你先想想，直接说名字可能它更好找一些，我怕你把它说乱了，好不好？ 其实。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怎么样，错错，想起来名字了吗？ 对，我现在还在找，应该叫类似安徽人家这样的一个名字，然后那个地址我可以特别精确的说出来。 嗯， 你可以搜那个鹤年堂中药店，那个鹤年堂中药店跟他用的是一个院儿。 哦， 就是 那就是在一起呗。 对，应该是公益桥那个地铁站 A 口出来，然后往北走，然后家园路那条路的西边。 好。 右手边。 好，这个说的准确是因为他看了地图了。 对对对对对、 嗯、他真的看得懂地图吗？哥， 他是按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看、 但是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他们家边上有一个鹤年堂，吊板上斗大的那个红色的霓虹灯那个字儿。 哎呦， 真 好 真好啊，终于想起来了， 终于说对了一次。 但是他们家那个臭鳜鱼真的好好吃，刚才这一说我都好想去吃。 对呀、啊、好啊，一会儿咱们继续沿着六号线，咱们走到了东大桥刚刚开始、 嗯、 如果大家有任何有关于美食搜索的，您晚上想去哪儿吃啊，或者这周有什么种草的店呀、啊、或者您吃了什么好吃的，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我们接茬要进入一大段广告了，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学车就选公交驾校，60余年国企驾校，学技术就来这儿。报名热线83701668 83701668。 猴哥，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美丽姐，我的装修预算只有10万，帮我推荐个家装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呀，先体验后装修，价格亲民，17件家具和6大家电还免费送。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 小明哥，我工作忙没时间管装修，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先体验后装修，家装风格随意选，50天拎包入住。 一号新家装修体验真省心。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18:04，欢迎各位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的两位嘉宾错错。 大家好。 还有杨博士。 大家好，我是杨元。 哎，那个路，刚刚咱们说到了紫光园嘛，路边石子说了，紫光园最畅销的是他们的牛肉包子，咬一口直流油。 嗯， 哎呀，说过 早点，早点有。嗯， 对，哎。不光早点有吧， 是 我记得晚上好像也吃过。 嗯， 他这几样， 炒鸽子， 对，他这几样是从我们小时候就卖。 对， 啊、 对，就是招牌式的东西。但是就比如说像包子还有什么的，如果你要是说，比如说外卖窗口你去了， 嗯、 人还有、 嗯， 那没问题。 对 对, 对。 但是如果要是去的晚了，人买的人多，那可能就不太行。 这包子也得一屉顶一屉的，他不是说马上就能有。 对 啊、 对，你说我下了班去那儿拐一趟， 哎， 还有东西吗？ 来得及。 差不多吧， 哎，差不多没问题。 行， 我有时候我那个时候有时候上午来台里 有、 哦、录节目， 嗯， 早上跟人约9点， 嗯， 你就去那儿吃个早点， 我去那儿吃个早点，然后溜达过来，要春秋天儿、 哦， 那走过来多远啊？ 不是，那走过来不就又饿了吗？ 对呀、啊嗯， 多吃点，是吧？ 好好好， 嗯， 来来来，先要感谢一下我们的赵导，刚才特意查了一下那个。西三环是吧？ 那个公益西桥的那个吃臭鳜鱼的店， 嗯， 叫徽香食坊。 好， 而且确实是查鹤年堂就能查到他的家，他俩是就一个地址。 嗯， 除了臭鳜鱼，他家的辣味合蒸， 嗯， 还有茼蒿炒腊肉，都是非常下饭的。 好，芥饼嘛， 哎， 芥饼。 小黑也特别可爱，那是西鹤年堂中医院。 啊，对，喜欢你，但是搜鹤年堂能看见他。 你们不要这样对待错错，真的是。君说了，说11打算一家三口去塞罕坝，有好的住宿餐饮推荐吗？您别着急，因为今天咱们聊的是北京的吃的哈。一会儿呢，小编会问一下我们专业去过塞罕坝的啊，刚去那儿好像刚玩回来吧？ 是的，是的。 然后正好让他分享一下，然后他呢、嗯、会我们小编去拿文字编给您，发 给 您，给 您发个私信啊。您别着急。 对， 包括老友也说紫光园的大肉串超好吃。 啊、是是 是的，是的，是的、 嗯、 啊。来吧，咱们帮助一下桃太郎吧。 正好在这地方。 哎，对，反正这个附近啊不远。 对， 平行的一条街。 对， 他说老妈11要过生日，希望各位给推荐一个地儿。人均150，哎，也不便宜了啊、 嗯！不便宜， 哎，看来家里很重视。他说：“但是啊，不吃辣的， 嗯， 因为有老人和孩子、 嗯， 位置最好在东四十条和朝阳门附近，因为他们家住港澳中心， 哦、 啊，那不就是保利斜对面那边吗？ 是是是， 哎，对。嗯”他说：“谢谢啊，推荐一下呗。” 啊，那我觉得鸿宾楼， 嗯，对， 好， 对吧？ 好，鸿宾楼 啊，鸿宾楼， 嗯， 鸿宾楼比 150倒是没问题， 对对对。 嗯嗯，那我就宁为下雨，我觉得也， 但是 也挺 肉太多，老人过生日 哦， 对吧？你容易吃絮着了， 对， 吃不下那么多东西。 去你那素串， 是的，我那个素串就比较相对比较简餐。 他那个素串如果要是不放辣子，不放孜然，你说得多难吃？ 就是一个烤蘑菇。 对，那个沪江香满楼应该不错 啊，沪江香满楼可以， 哎、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吧？ 但是那儿 不是说东四十条吗？ 不好停车， 对不好的。但是我觉得得提前订， 对， 要不然 11的时候不好订。 哎，是的，是的、 嗯， 要不然他们家生意真的好火。 还可以去那个叫四季民福 啊，四季 东四十条那个。 是的，是的，是的， 那东四民方也行啊， 东四民方也行 啊。但是我觉得四季民福、东四民方比 刚才咱们说那个沪江香满楼跟鸿门楼相对要低一点， 对，就更接地气一点， 对对 啊。但是人家的菜品是没问题的， 是是是， 对对， 那更接近人均150 啊，是是是，好， 咱。 来吧，咳嗽哥，咱继续吧。 东大桥接着走啊， 东大桥， 东大 桥还有补充的吗？ 有啊， 没有，我们要开车了。 你们还没问我呢。 啊，对， 好好 来开始。 那东大桥有一个烤串的店， 又来了， 因为我特别喜欢吃烧烤。那有一叫山市的一个店，就它是装的非常漂亮、很精致的一个烤串店。他家那个串呢，只要是串，都有烤的，有涮的，能烤能涮。我比较喜欢吃他们家的那个牛肚涮牛肚。就有点像在西安吃的那个鼓楼的那个涮牛肚那种，口感非常好。那个家，因为我就知道博士得推荐那个炒菜的店。我就互补一下这个撸串的店。 我下面都不推荐那个炒菜的店了。 而且那个就那关东店那条街，关东店那个后面那条街，那个店的名字我忘了，就类似马华拉面这样一个地儿，他们家有那个切的特别特别细的那个牛肉丝，我们也是跟那儿吃，因为我上学要从工体坐车到呼叫楼，我有在关东店下车，我上学的时候就特别喜欢买他们家那个牛肉丝带回家吃。 就你说山市吗？ 不是山市，另外一个店，说关东店。关东店那个后面那条街就有一个，那店的名字我不太记得了，就类似马华拉面这样的一个地儿，就兰州拉面这么一个地儿，然后他家有那个炒那个炸的应该是牛肉丝，那个真的特别细，你说头发丝有点夸张，那反正比咱们这电线细，特别特别细，一根一根的，然后呢就跟那个炸土豆丝似的那感觉。 好，继续还有吗？ 下一站。 我来， 又把你这勾起来了。 不是，你想 来 这东大桥那儿周边有多少可说的呢？ 是，而且那是一个交通枢纽， 而且那个你想那个乔福芳草地里有好多， 就是没敢进那个大猫大超市里头。 然后那个什么世贸天街， 对 吧？ 对，咱们就不往那边趟了啊。 那不说了吗？ 因为你想，如果乔福咱们要趟了，连再往北边走的工体，咱都得趟一下。 对， 哦， 你说是吧？ 特意没进那个大商超，因为就路边的这种店。 大商超不介绍那。 反正就是，如果要是您就是六号线这条线嘛，就是因为我老从那儿坐车，经常看到的。你比如说，那儿有著名的朝阳医院 啊，对对对， 朝阳医院的那个南口那儿有一个吃海鲜的 啊，南口那边还有那个什么呢吗？平华三宝。 平华三宝有没有我不知道，就是那个吃海鲜的，因为它是临街的店，公共汽车都在那儿有站，正好可以在那儿吃海鲜。然后它后边那儿有一个应该是能喝粥的店 啊， 他就起的那个名儿就跟菜根谭类似的那么一个名字， 好像还就是那个， 是吗？ 就是菜根谭 哦。 那还有一个民国京味京羹菜，京羹民国菜也到东大桥 哦，也有可能。 哎，又提醒我了，他们家有烤鸭什么的。 然后呢，就是我说的这个菜根谭的马路对面，那不是那个复兴大厦嘛？ 对对对， 就那个大厦，它现在新开的啊。因为原来应该是一个云南的著名的一个涮火锅的连锁店，现在他新开的那个就是小胖刚才提到的啊，又能做指甲呀，又能下跳棋的呀， 啊， 对对对， 在那儿开了分店了，24小时的， 对，还能叫外卖呢， 可以吗？ 我还叫过火锅外卖呢， 就是人家背着所有的， 他都来，他给你带着那个锅的酒精那个小炉子，然后那单锅，然后底料都是一包一包封好的，然后弄得特别好，巨大的一个塑料袋，然后弄得干干净净的，然后你就吃，你可以不还锅，你也可以不点锅，你把锅钱给他就行了，好像一个锅30吧，我记得， 真的吗？ 对， 就海底捞就可以是吗？ 对，除了他还有一家也可以，叫什么顶。反正两家我都点过，完了还，反正跟家吃完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被子呀、衣服啊，全是那个味儿，然后开窗户也没有什么用。 是 ，好，特别好啊！南天说了，自从每周一错错老师常驻这个节目以后，你们这个节目周一可以改一个名字 哦。 哎，我觉得他重新起这个名字特别好，叫大家来找茬儿，特别好，大家来挑错啊。 哎呀，真不好意思啊！ 好啊，咱们这个东大桥 啊，那咱们要不然咱就过 下一站呼家楼， 可以继续往前走了，好不好？ 呼 家楼， 哎呀，呼家楼我上学的地方，我这个小学中学都在呼家楼。 嗯， 然后 哎对对，那个站边上，就是我说的还是那个东大桥这站啊， 嗯， 因为那不是一个交通枢纽嘛， 嗯， 那个站的边上那有一个小胡同， 嗯， 那里头有老城一锅， 啊， 说是那关东店街是吗？ 啊，对对 对， 对，这不就是他后面 那条 街？ 关东店 那条 街上有不少吃的呢。 嗯，是的，是的，是的，嗯，是的。嗯， 包括我刚才 说的这个一直都在六号线上， 啊， 我没偏啊， 好， 啊，不像错错一偏都是500米啊， 可不止吧？ 500米还算地儿吗？那个溜溜到大不就去了吗？ 太对了， 就是， 啊，太对。来，咱们往下走吧，嗯，啊。 然后呼家楼，呼家楼，我先说一个老店。 亲，你知道呼家楼在哪儿吧？ 我当然知道了，我的小学和中学都在那儿上的， 特别好。 东大桥我也知道， 啊，因为那儿已经到三环了。好，来说。 这个地儿绝对是六号线出来的呼家楼宾馆， 嗯， 特别特别早的一个店，然后一进去就是现在那个它有那个午市和晚市对外营业的那个饭馆，然后浓浓的国营风，而且它就是特别性价比高的一个地儿，22块钱中午可以吃几菜一汤，特别好，22块钱 吗？ 就类似于食堂，然后晚上有锅贴，然后那个嗯，因为我不是特别爱吃韭菜馅，但是他们家韭菜锅贴是每桌都点， 哦， 嗯， 好好好， 呼家楼宾馆， 哎，就冲这个价钱，嗯，我觉得也值得拥有。 对，我真的觉得是，因为周围好多人现在都有时候不在自己家做饭了，然后去那儿吃饭， 是的，是的， 特别好。 哎呀，不错，不错，不错，嗯，谢谢 Ducky。他说刚才我说的那个朝阳医院那个把口南口的那个海鲜馆子叫清香阁。 啊啊啊！清香阁， 人家他就在街边上嘛， 嗯，对 对 对对， 很近的。谢谢，嗯，他还说了隔壁那家粥店叫菜香根 啊，对，菜香根 啊，我说跟菜根谭那个名字很像。 我觉得这个 Ducky 确实是，一直我从到这个节目就发现一直能跟 Ducky 有特别好的交流， 是是是， 啊， 因为他在那边上班。 啊，我不，我觉得他哪儿都能做到特别好的交流。 好吧，给他起一个小名，小熊力。 好，哎呀，刚刚有一位朋友要问，说是西三环到西四环，嗯，在长安街一线啊，有什么好的这个广东菜，有粤菜的馆子？ 粤菜馆子就那个哪儿？广东大厦。它不是就是西三环到西四环之间吗？它稍微往南一点儿，广东大厦那蓝方园， 嗯， 就相对还行吧。 对，相对还行。啊，然后还有那个唐兰雅秀， 嗯， 里边有一个也是粤菜馆子， 嗯， 叫唐苑中餐厅， 嗯， 里边呢有些菜啊甚点， 嗯， 但是他们家有一个是脆皮鸡，还是叫还有一个那个脆皮乳猪，但是乳猪是需要预定的， 嗯， 所以呢您这两样您要是能定着的话，我觉得他们家的水准还是相当相当相当之高的。还有他们家有几样点心也还不错， 嗯， 比如说他们家的那个肠粉还不错， 嗯，哎，我就爱吃肠粉， 哎， 嗯， 虾饺也还行， 嗯， 还有他那个豆腐包的，应该是包的排骨还是包的什么来着，我具体有点忘记了， 嗯， 反正是用豆腐皮包完了之后又炸的，那个也还挺好吃的。另外还有他们家的那个炒饭也不错， 嗯， 这几样还是您值得尝一尝的，环境非常棒，人均价格也不高啊，如果请客吃饭去那儿应该还可以。 嗯， 好嘞，这个还有，咳咳，好多朋友说刚刚有人要11塞罕坝的行程，我也要去啊，能不能给我们都给您标星了，一会儿我们的编辑整理完了之后分别给您发过去啊， 嗯， 来吧，咱们先进两条广告，回来之后接着在我们在呼家楼还没开始呢是吧， 刚走了一小步。 好嘞，我们接着迈一大步。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美丽姐，我的装修预算只有10万，帮我推荐个家装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呀，先体验后装修，价格亲民，17件家具和6大家电还免费送。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 小明哥，我工作忙没时间管装修，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先体验后装修，家装风格随意选，50天拎包入住。 一号新家装修体验真省心，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快速的回答几个问题。笑笑妈说了，徽菜那个叫什么来着？ 我说的那个吗？ 对， 徽香石舫。 好的。夏末倾城说了，四位好，我未来有很长一段时间会在地铁国贸站附近徘徊，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吗？ 哇、 太多了， 就3期里边先让他吃吧。 玉石1416、五楼 刚开的， 二楼的35堂，每周一去啊，每周一，现在每天每周一的晚上晚市有不限量的马小，多划得来呀、 三五堂是个自助啊， 也可以零点 哦， 两种那个东南亚菜 哦， 对吧， 都在3期里、 全在、还有汉舍川菜，是在4楼， 就是他那边你像3期有吧，然后对面那个 SOHO， 然后你到边上那个叫嘉里中心， 对， 新城国际，包括你再往西一点就世贸天地太多了， 对，嘉里中心的海天阁，袁师傅的烤鸭， 对，包括他面包房，下午去看看能不能碰上他那个咖喱角。 对对对，这样你这一个月呢先在那儿待着，如果没吃完的话或者说您吃完的话您再过来说，哎，我把你们说的都吃完了啊，咱们再接着往下聊啊，好吧，挨着个儿吃，一定会有好有坏的， 是，但是建议你为了省钱，像银泰呀、包括银泰那片里头的饭馆尽量少去， 对， 容易把一个月工资吃出来啊！ 来吧，接下来呼家楼开始迈大步往前走。 我刚才他不是老说他弄什么烤串吗？我这回来个面，意面， 哦， 就是那个 意大利面， 叫 Egoso Kitchen Egoso， 这是一个专门做意面的一个小馆儿。价格跟安妮差不太多，就100多块钱、但是他，你说意大利餐咱们吃很多，有的是以披萨为特色的，有的像 Opera 那以高端意餐为特色，他们家就是各式各样的意面，这个别的家谁家都比不了、就是那种面的种类之多，我觉得他们家是北京第一的、所以我觉得价格又不是很高，你其实你要真是为吃面去的，你花不了那个价钱，大概也就是 80块， 我50多块钱一份面、有各种千层面，各种什么什么粉，各种面非常非常多、选择非常非常多，我觉得要俩人吃差不多200块钱就拿下了， 对， 所以我觉得特别是带女孩去这地方最合适了，因为又是西餐，然后又特别金时候的粮食，对吧，所以还有特色，我觉得特别好，这Egoso我是特别喜欢去，喜欢吃面的人肯定会喜欢这儿。 另外我也说一个，就在地铁口出来以后，就是著名的松子儿。 松子儿， 那也是个很老很老的。 是著名的松子儿、 对， 也可以去。 那胡家楼还有就朝阳剧场边、那个边上不有 那 好世界？ 胡同。 好，我先说好世界里头那地下一层，就我感觉就是因为我婆婆家不住那块儿吗？那些退休的胡家楼的学校的老师中午都跟那儿吃饭。 哎，这奇了怪了，你跟那边还真有缘分，在那边上的学，婆婆也住那边。 主要是我上的学校，我婆婆是老师啊。 你看看， 但没教过我。我妈和我婆婆是都是那学校的。 好吧好吧。 但那学校都没了，变成了胡家楼中心小学。原来是胡家楼一小。 你看就没有我们高磊强吧？高磊日坛的 啊，是是是， 还在 啊， 然后那边还有那个稍微往后面走一点，然后还有那个吃那个重庆小面的一个店，然后再后面那条街有那个铁板烧啊，有郭林呐、那条街全是吃饭的， 就是朝阳剧场，是剧场吧？ 对， 就是他隔壁的那个胡同里的好多的好 馆， 对，没错， 哎，而且生意都不错，而且都是属于接地气那种， 对， 对， 那我说个稍微不太接地气的。 你看怎么着不接地气都从你这儿来。 康莱德酒店 念旧阁餐厅，人均是300多，在那个酒店餐厅的性价比来说就很高了 啊，是 对吧？ 是 啊，那个就是约个会啊，你比那个刚才咱们说那乔府里那 Opera 差不了太多，但是价钱哗就是下来。 因为那片都是大商务区， 那还有一个特别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地儿，就那金广大厦里头 啊， 也有能吃得起的。 对对对， 嗯，但是一般都是别人，比如请有人请客我才去，我自己不去。 你们俩现在开始 PK 这个了是吧？ 对呀、啊，看谁蹭的好啊！ 就是为什么我推荐的那种西餐馆的少，因为那名字我都不会念。 哦， 像今天我跟一个我们要拍片联系那厨师说呢，我说您那个中文名字能告诉我一下吗？哦、我说您那名字我都不会念，然后那个就是，所以我一般都 按汉语拼音念就行。 那可还行。 嗯， 好。 然后下一站了呗。 啊。我问一个问题， 哎， 有一个红云楼是在金台路跟呼家楼之间， 那算金台路啊？ 啊，好， 它必须金台路地铁出来，它必须是金台路啊， 对对对， 离金台路地铁近呢。 对，不，它是按公共汽车站算、嗯、啊， 就反正这两站之间， 那就先从这儿开始吧，一会儿咱们也进入金台路了。 那这你熟了。 哎，你也挺熟的，我没有你熟，因为我在红云楼吧，就是我一是特别喜欢那马老爷子，哎呦、 啊、 真帅， 马志和马先生， 对，我说我要到 是他那个街角那儿那盖的还小古色古香的那个， 有点那个，他边上是个超市， 对，大超市， 啊、 对， 就是吧。 对，叫什么名字我还真没记住那超市、嗯，反正是一超市。然后呢，那个红云楼里面，我觉得啊，第一是他的烧鸡。真的是，反正就是我如果给买回去给老人，他们都特别喜欢吃，觉得都是他们小时候吃那味儿、 嗯。 然后就是他们家那个，我觉得那面条好吃，我每次都来一大碗的。然后就是豌豆黄，然后炒菜木须肉，木须肉特别好吃， 都是老北京。 然后还有一个菜就是菜单上已经没有了，叫炒羊肉。然后那个我们当时拍片的时候，我们还说呢，那个马老师给我们拍一个就是比较新鲜的，别老拍那几道菜，然后马老师拍炒羊肉吧。我说这有什么新鲜的？后来他说，你看你自己去所有的清真馆子看，这菜单没这菜， 是 不做了这菜， 是 太费劲。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先说到这儿。包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以大斌为代表，他说各位，今天的这些店面能不能让编辑编成文字没问题，所以真的希望大家认真关注我们车玩的大搜索的公号，我们每次都会给大家图文并茂。 是的，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美丽姐，我的装修预算只有10万，帮我推荐个家装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呀，先体验后装修，价格亲民，17件家具和6大家电还免费送。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请拨打4008764488，4008764888。 小明哥，我工作忙没时间管装修，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先体验后装修，家装风格随意选，50天拎包入住。 一号新家装修体验真省心，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贴，一堆商票贴不出现款， 用交通银行快易贴呀，只有交通银行优质企业合作伙伴开出的商业成对汇票即可全程线上办理贴现。 交行快易贴，贴， 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全新一代朗逸两厢动感登场，搭载 1.2 TSI 和 1.4 TSI 高功率发动机，更有大尺寸全景天窗和灵活百变空间，理想生活更进一步。上汽大众4008201111。

这个小小 Ducky 说了啊，说鸿运楼在针织路啊，那个公交站叫水锥子，他们家的外卖窗口其实挺不错的，可以买好多好多的主食面点、嗯、还有卤味、嗯、我的天哪 Ducky 你是每天就骑着小摩托或者骑着小自行车到处转是吗？ 很刷街， 我的天， 真我觉得 Ducky 就是所有的地方 嗯， 好吃的他都能那个什么 嗯， 搜得出来。 我觉得像 Ducky 这种的就应该、嗯、你比如说最近有什么种草的馆子就是他还没去过的 嗯， 我们可以带着他一块儿去 嗯 啊、 嗯。可是他有没去过的吗？ 肯定 有、 嗯、 也 有 新的 肯定有、 嗯、对 对不对，你可以跟告诉一下我们，咱们联系一下、嗯、一块儿去。 对，大家可以快说，肯定有。 对， 别捡太贵的说啊，报不了。 哎，特别贵的，我们试着联系。 不过说到这个鸿运楼， 鸿运楼 、嗯、有很多的朋友都很熟悉啊。 嗯， 比如说 B O R A 就说了， 嗯， 他说这个是在针织路那个路口， 对， 因为那个是一个小丁字路口，因为穿进去不就日报吗？ 是。 然后他说了，这个旁边有金客隆。 啊，对，要金客隆， 金客隆， 这是个超市来的。 是是是。他说如果从地铁走的话反正就几分钟吧， 对， 沿着那水边就能走过去，哎，很近很近、 嗯 嗯、而且这个因为前日的今年吧，马志和老师出了一本书， 嗯， 就是他这个反正清真菜怎么着的一本书，里头介绍了一些菜是咱们现在不太能见得到的， 嗯，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之后会把这些菜用在鸿运楼上。 哦，舒展说呼家楼的嘉明中心地下一层的花厨餐厅环境还是很好的、 哦、花厨嗯，花厨对就是环境好 嗯 吃日料的吗？ 不是 米饭炒菜 算是吧反正有菜 嗯。 我日料推的少，因为我老觉得日料吃不饱 嗯，是吧 嗯， 没有粉丝 没有粉丝，那个金泰路啊，金泰路还有一个， 哎，咱们再帮一下， 嗯， 严，他说，本人9月30号过生日啊，想吃一碗地道的炸酱面，就好这口，不怕贵啊，只要好吃， 一点都不贵，方砖胡同69号，这个店的名字就叫这个，它其实是在方砖胡同1号。 方砖胡同， 对对对，就是那砖头的砖、嗯、哎呦那炸酱面是我在饭店里吃过的最好吃的一个。 69是在后海边上的吗？ 哎呀你要那么算也算吧，反正那块儿。 好吧好吧。 然后还有一个程家帮，我们一会儿要说到这个店、 嗯、 程家帮正经是水堆子那个路上的，他们家的那个面就是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给你挑完这个面以后，他有一个大排跟吃火锅似的，他那个卤啊什么你自己随便浇，你可以拿小碗，就是你盛一碗面可以分出好几个小碗，有可以浇肉炸酱，可以拌鸡蛋炸酱、 嗯、 还可以拌西红柿卤面，还可以拌打卤面，还可以拌茄丁面，等于你点了一碗面可以吃5种口味。 嗯， 我就特别喜欢这么吃、嗯、 对，正经读应该念水对子， 水对，哎，从小就念水 对 子， 哎，对对对、 嗯， 但是老人都叫水锥子， 啊， 锥子， 嗯、 对对、 嗯。 其实我也不知道那什么那字什么意思、啊 没 有， 那字我告诉你就是什么呀？你看那个米带壳的米，然后拿石头的东西砸、 哦、 冲 一下、那个，冲 一下啊， 嗯、 冲你那对房过去， 对，没关系啊，对、 嗯， 反正北京人都听得懂， 嗯、 就没问题了、 嗯。 来吧，咱们现在金台路了， 金台路啊，金台路， 金台路那是十字路口， 玉林烤鸭店， 好。 对吧？这玉林的就不用再多说。 嗯 嗯， 我还想推一个主食加菜的，就是阿达西的大盘鸡， 是那个新疆饭馆。 对，他那大盘鸡，我觉得里面土豆怎么那么好吃呢？ 人家那边的土豆吃是沙瓤的。 对，而且你他那种沙不是那种就是烂了那感觉，就你筷子还能夹起来， 嗯、 能夹起整块，但它是沙瓤的。 哇、 哦，嗯 嗯， 当然也有烤串的，他家 好， 嗯。 哎，今天真得表扬你、 嗯、 一直没提粉条的事儿。 这下一个就可以说、嗯、 来来来，那谁说？博士说。 那我先说呗，不是下一站不是十里铺了吗？ 啊，这么快就十里铺了 啊？ 金台路没有了。 金台路那是主要因为周边大院比较多，我们日报在那儿嘛。 啊、哦， 对吧？ 我说那个日报的食堂， 哦， 如果能去吃的话，哎呀，那个食堂是真好。 那可不太容易、 啊。对啊、 嗯，真好吃。 就是 金台 食堂还行，我还觉得他们电台食堂不错。 我就特别喜欢吃各个单位的食堂。 对，金台路那个十字路口， 嗯， 因为它是东西南北，它那是十字路口。 嗯， 如果您要是下了地铁，因为它 A B C D 都有口， 嗯， 您要是往路北走， 嗯， 对，路北走，因为穿过去甜水园嘛， 啊， 它就是奔朝阳公园了嘛， 嗯， 就你往路北走，那有几个饭馆还是不错的 啊。 你比如说，我那天开车从那儿过的时候，第一看到了大宅门。 啊 啊！生意很好，然后另外看到了便宜坊 啊，便宜坊在那儿也 开，也在 那 儿 有一个店，甜水园店。 除了便宜坊以外，我居然在那儿还看到了南门涮肉， 啊， 都在那儿。 那要说那条街道算的话，那您看啊，有便宜坊，然后有那个老门框， 对 啊，对老门框， 老门框，他们家主推的除了涮肉和爆肚之外，就是炒疙瘩， 嗯， 他们家就是他们那个店有100种炒疙瘩。 啊， 真的是一般，他那个菜单就有那么多种，后来有点的少的就去掉，但是也有70-80种，他那个菜单上就有那么多种炒 疙 瘩。 是统一的吧？ 对，其实就跟 肯定是统一的啊， 炒法肯定不一样。 对，然后呢，那个老门框边上有一个名字我记不住了，吃麻辣烫的地儿，那个麻辣烫馆子也是开了好多年了，我们跟小姐妹聚会都在那吃麻辣烫。 哦， 嗯，然后，金台路应该是一口。我忽然间想，一口有一个都是玻璃的房间，什么公园五路那个五号， 嗯， 公园五号那条街上， 嗯， 你看有必胜客，然后再往前有一个山西馆子，名字我也记不住，反正在那高台阶上头，他们家的那个炒面特别好，素炒面， 嗯， 哎呀，真的太香了，尤其我喜欢吃那个鸡蛋木耳炒的那个。 但是刚才你说那个排骨包子是哪儿啊？ 那个外地龙口能说吗？ 不能。 哇，排骨包子排骨面，每个大包子里面都有3-4块带骨头的。 那得是地铁几号线啊？那个 地铁4号线，然后到南站，然后坐高铁，然后到烟台。 哎，也不远，啊， 你姐饿疯了。让博士说吧。 啊，那我就说那个什么了，十里铺， 十里铺，十里铺， 啊，十里铺耍牛氓。串串香， 对，串那个连锁店， 啊， 嗯， 连锁店， 嗯， 还有一个在那儿新开了利益的烧鸟，这都不陌生了是吧？ 对， 他们家有那个卤煮，日式卤煮， 嗯， 哎，这个我特别喜欢。明明上次吃了，觉得， 特别好， 是吧？ 对， 一点那种杂味都没有， 对对对， 不知道人怎么处理的， 嗯， 包括各种烤串， 嗯， 啊，各种什么来点清酒啊， 嗯， 啊，都不错， 嗯， 小菜什么的， 嗯， 我觉得这个十里铺，反正我觉得这俩是比较好的， 嗯 嗯，十里铺我还是说一烧烤店吧，叫杨子烤串，这也是开了好多年，它在一个它不是特好找，它在一个停车场的里头。然后呢，这是我一般烤串是不是都晚上营业， 嗯， 基本上10点-11点才是高潮， 对， 他们家 早上。 不是，他也是晚上，因为生意太火了。用你的话说，就好比是鬼街的那个胡大一样，7点半去，竟然没有羊肉串卖完了。然后那个你只能吃烤鸡呀，烤腰子呀，或者烤鸡翅这些东西，确实是很好吃。然后基本上都是那片的人，还有的他搬了几次地儿，然后但是大家都追着他吃。 火。好啊，这个咱们先往回走两站啊，因为这是有一山子这位朋友， 嗯， 人家是从小在那儿长大的，不是，是呼家楼待了30年了啊， 嗯， 我强烈推荐一个小庄路口有一个万汇商场， 嗯， 边上有一小门脸儿，炸的那大鸡腿比左家庄炸鸡好吃 啊， 哎呀，可以去那儿尝尝， 嗯 嗯，好，哎。特别好，来，那这样咱先歇一会儿，别着急啊。这个现在脑子里边什么都有啊，有那排骨的包，排骨的包子，我的天，那里边有骨头吗？ 你 是坐4号线的？ 有骨头，有骨头， 有骨头。 对， 吃包子不吐骨头。 对，有你得骨头， 骨头倒吐包子。 你要是牙口好也行。 哦，他是把整个的那个小排骨包， 大概就是2厘米、2厘米的段儿，3厘米的小段儿， 哦，是包到包子里的。 嗯嗯嗯嗯，它有排骨白菜馅儿，排骨扁豆馅儿， 酱肉包子吗？ 它那不是 不一样吗？ 酱肉包子你能吐骨头吗？ 它真的有骨头。嗯， 哦， 哎呦，我也是第一次吃，哎呀，太好吃了。 好吧，过。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呀，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再来解决一个问题， Prince 问了，他说有没有适合15个人聚餐的餐厅呢？在海淀西城最好了，炒菜最好了，人均呢100左右，四环以内。我周五过30岁的生日， 哎呀， 谢谢各位咯。 这个，30 那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了， 是个很重要的生日。 是的，是的。 那他在乎远吗？他说西城也行， 西城海淀 四环以内， 四环以内， 哎，那个6号线的8条1号三楼二楼有包间，十五个人没问题，25都坐得下。 就是离城红庄不远。 对， 西四路口，西四北八条一号。 就是那个什么 平安里站下来， 平安里 D 口还是 C 口过马路。 哎，坐得下15个人吗？ 有，他那个他楼上有包间。一楼其实最里面也有几个大桌，然后也能坐15个人，就有点吵。你要是聚会的话，想吹个蜡烛啊，聊聊天，就楼上有包间。 明白， 人均100合适， 可以，可以，可以， 都到不了100。 他们家主吃什么的？ 肘子卷饼啊。 哎呀，太 还有云南菜。 对，云南炒菜，北京炒菜呀， 包括卤煮， 诺邓火腿，对，有卤煮。 天哪，东西南北菜呀！ 对， 因为他那个张师傅不是那个什么云南人， 对， 擅做云南菜，又是在北京一直学徒做北京菜， 明白。 而且他做的那个叫应该叫葱烧黄鱼，还进了鲁菜菜谱，每年不都是往里续新菜吗？他那个黄鱼还进了那菜谱。还有它的叫什么，就其实有宫保鸡丁，只不过里面放大虾了，叫什么那个私房小炒。 好， 哦 ，Prince， 你就去这个吧。 Prince 说了，人均100了啊，我 这到不了100，这人均也就 80-70 上下。 我是说我本来想给他推荐那个像白家大院儿。 也行， 但是那个就贵了， 贵多 了，那个就贵了。我说你30岁啊，包一堆格格啊，在后边伺候您。先生，您要什么？哎，还不是这味儿。哎，一进门，反正拿一小手绢，您来啦，您挤一下。您挤一下啊。 这么一形容，不是白家大院了。 您挤一下，反正人家特高贵的那种啊。如果你要弄那大桌，正好也是十几个人的，我记得18差不多都能坐得下，每个后边都有人伺候您，就为您服务啊。然后都是分餐制的，好像一个人是多少钱？我有点真记不清楚，反正100应该是拿不下 来，肯定拿不下来， 拿不下来。 关键那气势特好， 15个人，你让他花多少钱？而且再其次，姑娘们要是太热情了，她那天去要再带着自己的女朋友， 就是 人家姑娘们说：“ 哦， 您又来了。” 天哪！哎，说排骨包子还真有人家里边做，子敬就说了， 他会做，他 排骨包子，我们家的保留项目，没说是哪，没说是 厉害了。 还有是就是人家包的排骨白菜， 对，我就说两种馅儿嘛，那个白菜排骨和扁豆排骨。 是吗？ 我都想跟他说了，你们哪天还包啊？ 他肯定是龙口人，那是龙口当地的、 特色的。 对，他们好像世世代都那么包着吃，我感觉。而且当地那个包子店、包子铺特别大，叫什么一个红罩老山五还是老五山？就是大山的山，那卖那个白菜包子，我们12点去啊，都得提前打电话说给我们留6个，不然就卖完了。 真的，就像这种所谓传统，就是我因为这2天不是开学了吗？后来就是我那些朋友啊，都开始在朋友圈里开始吐槽，就说哎，那个一到开学的时候，咱们就想起来当初上学什么什么着呢。后来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咱们那个时候上学跟现在开学完全不是一概念。那时候开学第一天去了就是拿新书，拿完新书就开始拆挂历。拿牛皮纸开始包书皮儿，包完书皮儿还得公公正正写上语文，数学。现在呢，书都不用包皮儿了， 得包 塑封。 我得包。我们孩子领完新书，就是2年级了嘛，就是去年就是老师就是让包书皮儿， 对，还得这么包哈、啊，所有的作业本都得包皮儿，然后呢是塑料，你网上可以买到，图书上也有那种塑料书皮儿、 啊， 但是里面要衬一张白色的纸，然后那个纸上要写上你是什么什么科，然后你的学号，然后学校、班级、姓名。我刚包完， 啊、 嗯，这还是包包子带劲，包书皮儿实在是不带劲，关键是我们暑假作业还没有做完。 哎，别怕。那天我播了一个那个信息，你上节目的时候播的那信息，就是现在网上有代写作业的。 他现在这个作业是这样，你像我们小时候吧，就我也是那种学生，就是开学前三天就突击，反正是一门一本嘛，语文一本，数学一本，英语一本。现在不是写的了，现在都是那个电子的，你要做一个视频呐、啊，你要做个 PPT 呀、啊 哦， 而且还有那种软件，你必须得每天做的那个，那实在是补不了了。 但是人网上那个的价钱还是比较合理的， 嗯， 人就说，因为都是在校大学生， 嗯， 人就说了，我闲着也是闲着、 嗯， 比如说。一本数学手册， 嗯， 如果做的话，40， 嗯， 外语手册一本的话，35。 为什么外语还便宜呢？ 嗨，你这那就可能就不用过脑子，一看就 A B C 选 C，A B C 对呀、啊， 外语、 哎、 都选 C， 不，那倒不是，那倒不是， 只要外语你会了，哎、你做这个， 但是说如果要是人原创一篇作文， 嗯、 那贵一点，50。 你帮我联系联系这业务，这业务我行。 不是，后来我就说，你看。好孩子就是好孩子、 嗯、 为什么人家能考上大学了，而且说不定人家啊，就算打引号的勤工俭学、 啊、 可能再过一段时间人说我涨价了、 嗯、 说哎，上次我找你那个时候我上本科、啊、就因为给你们写作业，哎，我这基础越来越好了， 是是是， 我现在研究生了，保送的， 是我那个上高中的时候就给人代写书信，具体什么书信咱们下次交流啊、嗯、但因此我作文成绩一直很好 啊，真的呀。 哎呀， 代写书信，想象啊！ 那你现在还干这个吗？ 我不干了。 现在他带给人做 Excel 表格和 PPT。 真的，那个 PPT 做一个30。 好，Prince 说了啊，那个8条1号2、3楼都不开吗？ 开呀。 哦，都开呀。 啊，你打电话，你跟他说，实在不行报我的名字，他会给你开的。 啊，实在不行啊、这是赵导让我打的，他欠我们那包子钱还没给呢。 这个夏末说了，就刚刚给咱们发了 啊、 嗯，他说他是刚毕业 啊、 嗯，所以呢说能不能咱们刚刚说的那些馆子给他发一个、嗯、我呢稍微总结了一下，我们都推荐了1、2、3、4、5、6、7，发了7个啊，我都发给你，你一个一个吃完了之后，这个记着发个照片给我们，然后我们再给您推荐下一波的，好不好？ 亲，不是我批评你，你刚毕业去那边上班， 啊、 小胖给你介绍的这些至少得 还行， 咱们也得上班5年以后吧。 是说刚才那个国贸那个？ 对呀、 啊， 没关系。然后我去那儿了解了一下，在那儿吃饭没有一个人买单，就是不是 哦，都是 AA， 大家一起，大家攒着4、5个人， 那 算来一人没多少钱，而且那些公司都有餐补。 哦， 嗯。 那还挺不好， 你看我推荐关野街猪脚火锅。 哎呀，这个 你自己点个锅，或者俩人点个锅也没多少钱， 这个就算了， 对吧？海天阁的烤鸭你是不是得吃？ 哎呀， 我 三五堂的煎饼果子你是不是得尝一尝？ 你安的什么心？ 没吃过北京菜的玉石一、四一六是不是得尝一尝？ 哎， 对不对？ 是不是你打算让人找你办信用卡呀？ 啊，我这儿不提供这项业务。 今天我们说到了金台路和十里铺， 对 啊、 嗯， 那咱们下次就从十里铺跳到接下来那站，或又得且说一会儿。 青年路 是，因为我想了，哎，青年路、大悦城那个周边好吃的饭馆多， 嗯、 然后再其次长营那片好吃的饭馆多， 嗯、长营天街 是，嗯、咱们下周一呗， 对， 好吧， 而且长阳大悦城。光那一个地儿我觉得就可说的特别多。 是， 其实我真觉得这些猫你们就是咱可以单做主题，各种商厦里头 猫是吧、 嗯、 啊，商 猫、 嗯、猫、 嗯、 好 猫 可以 发音不标准是吗、 标准我们离会议错了， 是， 好好啊，那今天的节目咱们就猫到这儿了啊，好吧，感谢两位给我们的分享，谢谢搓搓，谢谢杨博士，我是夏明， 我是王威， 接下来是非常精彩的打开文化之门，咱们明天再见了。 出现忘不了的最爱是警察抓小偷，那彼此间的秘密他总要拉个钩，老鹰捉小鸡来相互扶着腰，跳房的丢沙包，汽水和雪糕，那时的我们的有些天真，那不知疲倦的一路狂奔，可爱的我们是80后的我们，